晓松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去回忆他当年高考的经历，他说了这样的一段故事，说考数学那一天呢，早上起来结果找不到准考证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已经八点钟了，公交车也没有车，他拦了一辆陌生叔叔的自行车，说借一下去考试，然后这个叔叔非常慷慨地借他，当到考场的时候呢，已经迟到了20分钟，他刚写了半个小时，他们班所有的同学就已经交卷了，逼得他也是疯狂地答题交卷，而那一年他们班上所有人的数学都考了满分，就这样他也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。所以学霸的世界真的是常人难以理解，可是呢，这样的一个学霸，当年他的父母亲培养他琴棋书画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，但是最终却让他成了一个懂一点科学知识的艺术家。我们听过很多高晓松写的歌，这一次我们听他来唱高晓松亲自演绎的《模范情书》。 我是你先坐窗前的那棵桑树，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，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，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，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。窗前的那棵橡树，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，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，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，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。 小松老师的声音有一些沙哑， 但是创作者唱自己的歌的意境却不是任何人能够轻易模仿的。高晓松的音乐非常的温暖和淡定，但是当年呢，他却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，找不到准考证，迟到半小时，还考上了清华，算是其中的一桩。不知道明星学霸是不是都有一些粗线条，就像赵薇当年她在考北影的时候也是弄丢了准考证，本来主考老师非常的生气，不让她参加考试，结果呢出来的 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，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。